在堕落以后的世界，所以很多事情不是很完美。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再次有机会来到主你的面前，也看到主你是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以你百姓、以你儿女的身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主，因为在创世以前，主让我们还与你为不存在的时候啊，你就拣选我们；当我们还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已经差遣你的爱子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你让我们在你的家中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得到你的拯救，也让我们啊，今天我们能够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亲自来引导我们，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对你的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更有新的一层的认识。我们当中还没有得到你拯救的，愿你在你的心里面你自己来做感动的工作。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我们这几天有没有在继续跟踪这个日本地震还有这个海啸，然后现在这个核子事件的这个新闻。昨天晚上我在其实不是昨天晚，今天早上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现在这个核子炉这个漏放射性物质的这个事情，现在更加的严重啊。那我不知道，当你看到新闻报道里面看到日本海啸那边这么多人的一下的生命就消失没有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短短的几分钟之内，这个就像耶稣讲的一样，人在那边的生活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可是突然间这个海啸地震，然后海啸来了，很多人的生命就没有了，他们所劳苦所工作的这一切一下子全部都成为一堆废墟在那里。我想他们当中很多人从来没有想到他们过的日子那一天就是他们最后的这一天。那我想可能这个事情过后了以后，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在日本这个难民营里面的逃难的，在这个学校里面现在不能够回家的这些人，他们可能在想人生的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我们有这么多灾难。也许有一些人开始去思考到底永恒的问题、生命的问题、生命的意义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年轻的人跑来找耶稣，他来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那他在这个经文里面的话，我们看到耶稣就怎么样来帮助这个人得到永生。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一段经文？因为这个来找耶稣的这个年轻人是很特殊的一个人。这个我想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啊，对这件事件的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呢？因为四个福音书里面有三本福音书记载了这个事件。我们刚才读的是马太福音的这个记载，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也有记载这个事件，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也有记载这个事件。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我想这里面我们可能可以学到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我们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个年轻的人跑来找耶稣啊，他问耶稣，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那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呢？那你看第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九到十六节，十六节说有一个人前来见耶稣说，老师，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那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也记载这个事情，马可记载的说，他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慕道友好像反应跟一般人的慕道友不一样。我不知道你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你邀请慕道友的结果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你邀请他说，哎呀，我现在很忙，没时间来，对不对？他说争取争取争取 OK。我本来还不知道怎么解读这个争取的两个字，后来久了以后我知道大概争取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来的机会很渺茫，不过我不想拒绝你的邀请。 OK， 所以这个，所以你要深入一个文化，你才知道这个文化里面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好，所以我们一般邀请人的时候，啊，很多借口的，为什么他不能来？他很忙，等等等等。这个年轻人不一样，马可福音说他跑过来，然后怎么样？然后当着众人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然后问耶稣关于永生的问题。然后马可福音说，他跪在耶稣的面前。所以我出来当牧师这么久的一段时间里面，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慕道友跪在这个基督徒的面前说，我当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成功永生？没有的。我不知道你们经验里面有没有啊，这里待过福音聚会的人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有福音朋友跪在那边问你，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成功永生？所以这个人很特殊。所以这个人跪在耶稣的面前告诉我们说什么？告诉我说，这个人对信仰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不是基督徒去找他，不是耶稣找他，是他来找耶稣。第二个，这个人他态度很谦卑。这个中国人讲男儿膝下有什么啊？不能随便跪，对不对？那什么时候跪啊？求婚的时候，带了那个一束玫瑰花跪在那个女孩子面前求婚的时候。哎，所以这个，那现在这个年轻人哦，来跪在耶稣的面前，他什么情况之下跪啊？他是带一群不认识的人面前，当着众人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哇，不简单。这个人态度诚恳，心态谦卑，信仰的态度妥切。而且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说他是跑来的，跑来就表示说他这个人里面有一个迫切的心。这个人不但是谦卑，不但是诚恳，并且他是很迫切的。哎，这个人对这个人来讲，这一切的表现都是很不寻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后来为什么他跑掉？为什么？因为他钱财很多，对不对？哎，所以他钱财很多。那我请问你，这样子一个人，他会不会有这样子谦卑的态度？一般来讲，不太容易。OK， 而且呢，而且还不这么简单，因为马太福音里面说这个人是个青年，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这个人说这个人是个官。那这个官，这个字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当路加用到那个官这个字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形容一个领袖，一个在犹太人会堂里面的领袖。换句话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这个人是一个宗教领袖，可能是个很年轻的，就是当了长老，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人他是年轻有为，既年轻，然后钱财又很多，这个道德是无可指责的，然后又是个很虔诚的人。他跟他耶稣讨论呢，不是做生意的事情，他是问永生的事情，而且他态度又谦卑，然后又是很迫切。你看这样子的人好不好？好 ，OK， 好的不得了。你碰到这种梦到有机会，可能是百万分之一，很少碰到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如果你这样子了解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年轻的人是多么的这个可贵啊，这种慕道友。而且这个人他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好。一般这种人会怎么样？会很骄傲的，年轻有为啊。Okay， 如果一个人27、28岁博士已经拿到了， OK， 那个找到很高 high pay 公司，大概在 Epic 那里去上班， OK，还有一个新的那个 Prius， 那这种人大概不会心里啊，还有那个 iPhone 第四代的 ，OK， 这个大概不会很谦卑。可是这个人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个人问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什么？反映出来这个人很有智慧的，很有智慧的。哎，那一般这种人他们在想什么？我怎么样在公司里爬？我怎么样啊？要找这个，现在要找颜如玉了，来这个，现在那。可是这个人现在不是这样子，这个人现在不是在找老婆，不是在追女孩子，他在跟你探讨永恒的问题，然后永生的事情。OK， 所以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知道，他找的对象是对的，他跑来找耶稣，他没有去问这些使徒。 他跑来找耶稣，啊，那个，那这个人跑来找耶稣的，这个结果是什么？耶稣，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说，耶稣看他就爱他，哇，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人这个反应是怎么样？这个其实我现在我女儿在读高中了，所以再下去的话，想这个未来女婿的问题了等等。那这种人丈母娘看到的话，赶快去把他逮住了。哎，未来的丈母娘，像女婿的话，这种人你看看，人品又好，道德又好，宗教界的领袖，人又谦卑，态度诚恳，哎，要思考永恒的问题等等。所以，那这个人有智慧哦。这个一般的人是什么时候会想到永生的问题啊？碰到这个碰到灾难以后，哎，那个。中国人讲是这个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不是见到别人的棺材，是见到自己的棺材。你一般人，如果你听见证的话，都是很多时候都是一开始听福音的时候心里很骄傲的，啊，后来走投无路了，碰到很多困难，然后就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来信主。这个人不是，这个人是现在混得不错的。我们从今天的话来讲，混得不错的时候跑来找耶稣，然后来跟耶稣讨论永生的问题。所以那耶稣看到这个人，耶稣就在帮助这个人。那帮助这个人信主的话，得到永生的话，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耶稣怎么样帮助他？第一件事情，耶稣帮助他对耶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们礼拜五在这里的这个弟兄姐妹哈，这个是属灵的教训。OK， 第一个属灵的教训，要得到永生的话，要对耶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我请问你，耶稣这个人跑来找耶稣，他态度这么好。他是这样子的迫切，但是众人面前跪下来的时候，他耶稣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如果这样子的人来找你，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可能说：“哎，你赶快坐下来。”他说：“约翰福音3:16， OK， 神爱世人，那个再下去的话怎么？哦，这四个属灵的定律，福音桥 ，OK， 5个奥秘，还是3元布道法等等，全部都搬出来了 ，Roman Road。”全部翻开来，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OK， 这个一下跟他传福音，对不对？那不要忘记给他做决志祷告。哎，我讲一句，你讲一句，讲完了要讲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说诚心所愿的意思等等。可是耶稣好像没有这样子。耶稣来的时候，一开始给他碰一个钉子。他问耶稣：“我当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说17节说：“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哇，这个。这么好的慕道友，这么迫切的态度，上面耶稣把他蹦一下，泼了一大堆冷水在他头上。OK， 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子做？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一个这么好的慕道友跑来找牧师，你在旁边看到了，牧师一开始马上就泼他一堆冷水，那你的反应是什么？今天早上是不是牧师吃错了药？怎么回事情啊？那耶稣为什么一开始跟他就讲到说，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为什么？因为你要得到永生的话，你要对耶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他怎么样称呼耶稣的？他称呼耶稣说老师，是这样的，老师。这个不是完全的错，可是是不够的。哎，这个是不够的。因为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宗教界的一个道德上的老师的话，那耶稣没有这个能力给他得到永生。Okay. 那今天耶稣跟这个人讲，耶稣说只有一位是善的，什么意思啊？只有一位是善的，因为犹太人知道，只有上帝是良善的。人是堕落的，只有上帝是良善的，是完美的。所以耶稣说只有一位是善的，为什么你来跟我求问关于善的事情？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在hint 他自己是神，这个意思。那如果他是神的话，那他应该这个年轻的官应该称呼耶稣是什么？应该叫他主才对，应该是比较这样子才正确一点。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到永生的开始是你要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可惜，为什么今天有一些人来参加福音聚会，参加很久，他还是没有办法信主？为什么？因为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停留在一个道德界的老师的阶段。有的人说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OK， 耶稣很多的教导其实跟孔夫子跟老子的这个教导相差不了太远。他现在把耶稣降成一个另外一个道德界的宗教界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老师。那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这个认识是有极端的偏差的。因为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什么？耶稣是神成为人的形象来到世界上来做拯救的工作的。那他跟其他的这个人里面的这个道德界老师就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对耶稣的认识是停留在这个道德的这个教师的话，那耶稣讲过很多话，他就是他自己有自大狂。有哪一个道德界的老师能够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真理？有谁可以讲这句话？除了毛主席以外 ，OK， 有谁敢讲这一句话？所以，要不然是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要不然的话，他有极端的自大狂，要不然是神经错乱。可是绝对不，大概不是神经错乱，因为耶稣讲东西很有理、很有条理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一个人要得到永生的话，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不是正确的？所以，永生要从这里开始。那第二个。你要得到永生，一个人要得到永生的话，就是你要离开你心里面的偶像啊。这个是第二个属灵的教训啊。如果礼拜五晚上在这里的，那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节怎么说。十七节耶稣说，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如果你想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问什么诫命？耶稣回答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供，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那青年对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哇，这个年轻人不简单了。耶稣跟他讲这些诫命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如果你去读马可福音的话，马可福音还 多加了几个字，马可福音说，他说什么？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哇，这个不简单。他不是说这一切我从小在主日学里面都有听到，他没有说这一切我都背过，这是十诫 ，OK， come on， 这么简单的东西。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哇，这个不简单。而且耶稣没有说，哎，你在讲谎话，怎么天还没黑在那边讲谎话？所以那耶稣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耶稣对他说：“如果你想要完全的话，就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个青年听见这个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原来他的财产很多。那耶稣为什么告诉他说：“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呢？”耶稣是不是在这里教导说，你可以人靠着行为来得救？我想不是，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的教导的？那为什么耶稣告诉他说，你去变卖所有的去分给穷人呢？这个毛主席讲过一句话，毛主席说什么？无产阶级革命革得怎么样？比较彻底，是不是？耶稣在这里是不是讲说，如果你要跟随耶稣做门徒的话，你要真的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分子，是不是这样的？而我想不是，哎，为什么？因为你看圣经里面这个跟随耶稣的人，这个都不是无产阶级的嘛？哎，这个玛利亚那个香膏倒在主耶稣身上，那个香膏值多少钱？你知道吗？一年的工资，一年的工资，那个香膏是这样子的。所以看样子的话，他钱是不，这个他们这个跟随耶稣的人，很多人是有不少钱呢。OK，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看历代基督徒的话，这个很多人信了耶稣，他们有很多的成功的企业家等等。啊，财主等等是这样的。那不要说那些企业家财主，Bill家的房子就不错，我在里面住了很多次。我从2008年来这边培灵会讲的时候，我就住在那里。我说，哦，这个房子不错，我住的旅馆里面还没这么好、这么舒服的地方。所以，到底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要帮助这个年轻人认识到他里面有偶像。那十九节的时候，耶稣说：“诫命你知道，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说假见证，当孝敬父母等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上帝给人的十条诫命里面的后面的六条。那十条诫命十诫里面就讲到人对上帝的这个责任 obligation 是什么？那前面 后面的六条是讲人与人之间的，那头四条是什么？讲人与神之间的。那这个诫命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对不对？那第二个诫命是什么？不可以为自己做偶像。那这个年轻人，耶稣在透过这一些事情让这个年轻人看到，他其实已经违反了第一条跟第二条诫命。他里面有偶像，这个偶像是什么？这个偶像就是造成他放弃永生的原因。他放弃永生的原因是什么？圣经说，那个青年听见这个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原来他的财产很多。有一个牧师说，这个年轻人那时候的心态可能里面七上八下，很多挣扎。他可能在想，到底我的安全感是建立在耶稣、建立在上帝身上，还是建立在我的钱财身上？还是这个钱财比上帝更重要？他可能用他的钱财可能帮助过穷人，这个时候他可能认识到，在他自己心里面可能他还是个很自我为中心的人。最终来讲的话，可能帮助别人的目的可是还是出于他对他自己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一开始问的问题是什么？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那换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要靠他的钱财，靠他自己的行善来得到永生。那就算他把他的钱财有一部分分给穷人，或者是他过去曾经做过筹集穷人的工作，那个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还是为他自己的好处？还是自我为中心的？所以耶稣的一句话讲下来，马上就把这个年轻人心里面这个偶像暴露出来给他自己去看。这个很可惜的，这个年轻人这个听了以后怎么办？他忧忧愁愁的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不认识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这个人是 basically a good person。有的人说我基本上是个好人，我凭着良心在做事，我偶尔会犯一些错误。前几年，这个大概一年前怎么样？有一个人，美国这个电视台里面有一个人叫 Don Imus， 他这个讲了一些这个种族偏见的话在 radio 上面，结果就出了一些纰漏。后来他出来就解释，他说 I'm basically a good person， 基本上是个好人，偶尔会做一些坏事情 ，sometimes I do stupid things， 是这样的。那圣经不是这样的讲，圣经说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动机、我们的人的每一个部分都受到堕落的影响。自从亚当夏娃吃果子了以后，我们里面我们这个被罪恶污染，被罪恶污染。你看现在这个日本那个地方，现在放射性的那个物质水已经流到海里面去了，所以你这个那个福岛附近的海里面现在测出来了，里面的放射性的这个量呢是平常的1000倍。OK， 这是它附近海里面，所以这个放射性物质进到海里面了以后，整个这个附近的水全部被污染了。放射性的物质进到空气以后，然后再下去东京那里开始测到多下来的水里面，现在里面就有放射性的物质在里面。那不久以后的话，这个到了大气层的里面，顺着这个 jet stream 全世界转一圈，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就像 Chernobyl 一样， Chernobyl 那个虽然是苏联那边出了问题，结果这个每全世界的人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那罪也是这样子，当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犯了罪以后，全世界每一个人，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全部都受到这个罪的这个影响。那有一个牧师说我们人的心啊是制造偶像的工厂。The human heart is a factory for idols. 所以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违反的神的十个诫命，第一条诫命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OK， 不可以为自己做偶像。其实我们的两个十条诫命里面，人犯罪的结果没有一条可以守得住，尤其是第一条、第二条。那今天什么是偶像？什么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神是不是知道？他是宇宙里面唯一的真神，是不是？如果人不知道搞不清楚的话，神大概知道这件事情。那什么叫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怎么知道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做这些偶像？偶像是什么？ 偶像就是一个神的代替品，偶像是神的代替品，一个 substitute。 那如果你看这个英文这个字典里面，这个神这个字 God G-O-D 啊，有两种写法，一个写是大的 G， 这个 G-O-D， 那个大写的 G 的话，这个神呢就是指圣经里面这个神，就是我们脑筋里讲这个神。那小的 G 呢，小的 G 这个 G-O-D 是指什么？ God 是指什么？这个就是你去看字典里面的这个定义的话，就是你敬拜的对象，你敬拜的对象，那你敬拜的对象，这个就是你的神。那你说哦，这个拜偶像是个很愚昧的事情。我们现在是科学发达的这个资讯的时代 ，information age， 我们是有知识的人，我们是来美国留学的人，我从来没有拜过偶像。为什么？哎，我家里没有供的那个关公啊，餐馆里都是供的那个关公像，我不知道，大部分都餐馆是这样子的。其实餐馆为什么供关公，我到今天还没有搞清楚。哎，因为关公是个很正直的人 ，right？ 那个我听过餐馆老板跟我讲，说开餐馆，在美国开餐馆不逃税的话，天打雷劈。你该死了，这样你该关门了 ，OK？ 你赚不到钱了。所以餐馆里一进去供个关公像，我觉得有一点矛盾。Anyway， 这个我们不要去研究餐馆问题。就是说，我们脑筋里面想的偶像，就是想这个弥勒佛啊什么等等啊，这一类东西，可以看得见的这个，用手雕的或者是啊漂亮一点玉刻的 ，OK， 玉石琢磨出来的这些东西，我们把这个东西看成偶像。其实，今天我们拜的东西很多。今天什么在我们生命里面，什么给我们有成就感，什么给我们有价值，什么给我们有安全有保障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偶像。 OK， 那我请问你，这个年轻人对他最有安全有保障的是什么？啊，他银行里的存款，他的钱财很多。哎，那这个海啸事件告诉你什么？啊，银行里的存款很多。 OK，可是，哎，你活不活得到今天下午，你不知道的。那美国，我全世界，不要说美国，这个金融世界 ，OK， 现在这个房地产跌了，然后等等，这个告诉你什么？呀，你的银行存款可能很多 ，OK， 哎，可是一下子之间，这个可能跌得一塌糊涂。哎，如果你去投资在 Bernie Madoff 那个 portfolio， 不是跌得一塌糊涂，是根本就没有了。一下子就没有了。好，那所以今天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拜的很多东西啊，金钱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名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哎，这个哇，有的人是一辈子很努力工作，在实验室里干什么啊？要在这个 Cell 这个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OK，哎，这个最重要的啊！如果你在 Cell 上面发表一篇文章的话，哇，这个对你 tenure， 对你毕业拿博士的话很有帮助。哎，有的人是要 Nature 啊，他那些一流水平在上面发表一些论文，你发表文章也好，发表论文也好，你有什么 Chair Professorship 也好 ，OK， 你是哪个大学也好，有的人说我是几分几分几分考进某某某大学的 ，OK， 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事业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儿女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儿女的成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对男人来讲，很多时候是他的事业成为他的偶像，工作成为他的偶像。对很多姐妹来讲的话，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偶像。哎，所以很多人去他家，哇，这个他的那个壁炉上面挂了一大堆奖牌，这个是。哎，小提琴比赛第几名，钢琴比赛第几名，等等等等等等，奖上挂了上面一大堆这个东西啊。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偶像，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人成功可以成为你的偶像。有的人他一下飞机要买这个 cell phone， 哎，这个便宜啊，这个可以省钱，如果你去啊 subscribe 一年的话，他就送你一个。 no 我一定要买。买什么 ？iPhone，4G， 第四啊，所以 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呢？为什么很多人他买东西一定要看什么品牌的 ？OK， 品牌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他的偶像。所以有一次一个穆多尔跟我谈品牌的，买东西要买品牌的。我说我买衣服去哪里买？我去 Goodwill 买。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那么贵的衣服？便宜的为什么不能穿？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汽车可以成为你的偶像，事业、工作、家庭、儿女都可以成为你的偶像，人也可以成为你的偶像，人也可以成为你的偶像。这个人包括很多方面，可能政治领袖，那很多后现代的年轻人，他不管你政治领袖，他拜的是什么？电影明星、歌星等等，是这样的。哎，汽车，这个 Ferrari、Porsche 等等，这一些都会有。所以那个，也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是记录什么呢？记录当年这个红卫兵在天安门面前朝见毛主席的。OK， 这个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一看到那个纪录片的话，我就想到这个是敬拜，这个是敬拜。那他没有发一个周报，哎，进来了，哎，这个是今天敬拜的周报啊，我们有唱诗宣召开始唱诗等，没有这个东西。可是他那里表现的就是敬拜，所以毛主席以为这个除四旧，把这个偶像全部给除掉了，你把看得见的东西除掉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在同时间他自己另外立了一个偶像，好没？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国内就有伟大的舵手。舵手，哎，这个大海航行，航行要靠舵手。台湾我们有民族救星，对，那个是指老蒋。OK，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那个民族的救星呢，以前台湾的话就是指老蒋。所以我们人可以变成偶像。OK， 那个Bill Gates、Donald Trump、这个 Warren Buffett 等等，人可以变成偶像。那今天我们要信主的话，上帝要打破我们里面这个偶像。那才把人的心意夺回来归向耶稣基督。那不是说这个东西都是不好的 ，OK？ 不是说你有，在 Cell 里面发表个论文，这个是坏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不要把上帝给你好的东西变成你的偶像 ，OK？ 这个大卫很有钱的，大卫王，旧约里面大卫他很有钱的，所罗门建圣殿的金子银子是谁给他预备？是大卫给他的 ，OK？ 预备好的那。如果上帝给你这些东西，你拿来侍奉神的话 ，OK， 你能够去 enjoy 它，用它，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你敬拜的对象的话，这个就是人在宇宙里面跟被造物之间的一个正常的关系。如果你颠倒过来的话呢？颠倒过来的话，就是你把上帝给你要你去管理的东西，成为你的主人。那结果就变成人会变成物质的奴隶，人会变成生产指标或者是 sales quota 的这个奴隶等等，是这样。所以今天上帝来帮助我们，当一个人要得到永生，想要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的话，神第一件事情帮他看到他里面这个偶像。那这个年轻人看到了，看到的结果是什么？看到的结果是这个偶像比永生更重要。永生就是他在永恒里面跟上帝永远住在一起，跟恢复跟上帝一个正常的关系。可是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他宁可要他的偶像，他不肯这个永生。今天上帝也是同样的在帮助我们。那这个偶像可能很多，可能是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的 pride。 哦，你要我拉下脸来在众人面前说承认我是个罪人等等，需要耶稣的拯救，这个面子上我拉不下来。那也许这个偶像可能是一套错误的世界观。如果你带着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看圣经的话，你看来看去很多东西，什么耶稣海上行走，摩西带百姓过红海等等，这都 make sense， 因为你的世界观是错的。你的世界观里面不允许在物质界以外的东西，这个永恒的超越的神的存在等等，这个世界观本身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偶像。所以耶稣来帮助我们啊，要得到永生的话，你要这个 放弃你的偶像来转向神。那第三方面要得到永生是什么？你要依靠耶稣。那23节到26节，耶稣又对门徒说，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有钱的人很难进天国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了十分惊奇，就问他，这样子谁可以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那耶稣在这里在教导什么？是不是在天上的话都是无产阶级啊，都是穷人，是不是啊？哎，我想不是的。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教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讲说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个骆驼是什么？骆驼是耶稣那个地方巴勒斯坦最大的一个动物，地上的动物。那针眼是什么呢？ OK， 针眼是我讲的针是绣花针的这个针眼，这个针眼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能够找到的最小的一个洞。那你在想，这么大一个骆驼要穿过这个针的这个眼， OK， 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骆驼怎么能够穿过针眼？有没有可能的事情？啊，你就是把它打成酱，要灌香肠啊！你要不要说，OK， 你就是要把它灌成骆驼肉的香肠，这个东西都不容易 ，OK， 怎么能穿过一个针眼呢？啊，耶稣在这里用什么？他用一个夸张性的这个语气。耶稣是个高明的老师啊，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一个老师高明过，因为他讲的东西是用夸张性的语气。哇，那这样你搞得好，在那边想，哎，这么大一个骆驼穿过这么小的一个洞，这怎么可能呢？哦，这样的门徒就说什么？门徒说，这样子谁能够得救呢？是啊，谁能够得救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在人是不行的，在神是，万事都行的。OK， 那为什么耶稣说有钱的人很难进天国？为什么？不是说这个钱财本身使得他们不能进天国？不是的。而是说他的这个钱财成为他的偶像，而又死死抓住这个偶像不肯放，这个东西使得他很难进神的国。那今天人死死抓住的东西可能是钱财，可能是骄傲，可能是知识上面的这种骄傲，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世界观，很多东西拦住他，使他不能够进神的国。那今天要那另外一个，为什么耶稣讲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很难的呢？因为这些人是要依靠自己的钱财来进神的国。曾经有一个教授的太太，她得了癌症，她就在大学里面，那个中国人教授的太太得了癌症，她就找查经班的一个弟兄姐妹来，我能不能捐一点钱给查经班？那她讲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我能不能用钱，我的钱来换取永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少年的官的话，他来找耶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我当做什么善事，我要做什么善事，我怎么样可以用我拥有的这些东西啊来换取永生。那今天很多人在走这个路啊。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慈济 OK， 很多人你看一到天灾啊什么东西，马上有一个组织要慈济的，马上在那边开始做善事等等救灾的工作等等。那可是真正做背后这个事情的动机目的是什么呢？我很多时候可能是捐钱的这个人，他在想用这个方法来为自己积德积分数，要透过行善来称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的话。那今天这个少年的关系是这样，他说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如果今天要人凭着自己的行为要得永生的话，这个机会是多少啊？啊，就是等于零，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人今天堕落了，人不可能以自己任何的这个宗教敬虔道德的行为等等来让上帝来接纳我们，不行。就算我们最近前做的这个事情，在神的眼睛里面还是污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动机不可能纯正，这是堕落的这个结果。我们里面的动机不可能纯正。那为什么在人是不能的，在神 凡事都能了。为什么耶稣这样子讲？因为今天得永生不是依靠人，而是靠耶稣自己。今天我们进神的国的唯一的方法，不是靠人的钱财，不是我们的学问，不是我们的成就，不是我们的儿女，而是什么？而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是唯一进神的国的这个方法。所以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人，你跟我能够进神的国，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自己成就的这件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里面，我们堕落了，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我们人的心，我们就是制造各种不同的偶像，我们是从一个偶像跳到另外一个偶像。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还没有得到你拯救的，愿你自己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偶像是什么，也让我们对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知道永生是你赐给我们的礼物。这个礼物是礼物，就不是我们能够去赚来的，也不是能够靠自己的行为去赢得的，乃是凭着一个感恩的心，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悔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凭着信心的手伸出来接受这个礼物。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也特别是透过这次日本的那里的灾难，你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直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以能够存活，乃是出于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其实明天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不知道。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今天你把我们的朋友带到我们当中，给他们有机会来到你的家中，听到你的道，你是在向人在招手。愿你自己在他们心里面，你来做感动的工作、引导的工作、光照的工作。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谢谢牧师正道，下面是回应圣事的时间，请桂红姊妹带领我们。